请问大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有没有忧虑呢？可能我们都有忧虑，是吧？现今没有忧虑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圣经也说了，人在天日之下，细劳操心。那么上帝的仆人也有忧虑吗？当然有。比如在古代的宗仆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因为孩子的问题，就是以扫的问题而苦恼忧愁了。那罗德呢？没错，因为周围的人都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而非常苦恼。那么各位熟悉的提摩太怎么样呢？哎，没错，他因为健康的问题而忧虑了。那么保罗又怎么样呢？保罗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的苦恼，最近我们学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到九节可以看到，他三次恳切祈求耶和华上帝，想消除自己身上的一根刺。那么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吗？没有，就是上帝只说，我给你的分外恩典就已经足够了，没有给他拔掉他的身上的一根刺，是吧？可能有些人想，这根刺指的是保罗的一些势力的问题，但是那个最近的书报诺也说明了，这根刺可能是向保罗施加压力的同胞，所以真的他难以忍受，所以保罗请求耶和华帮助他。是的，我们想过金钱生活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压力还有忧虑围绕着我们。在场的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可能今天参加聚会之前，也许有些人是带着这些忧虑而来参加聚会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今天通过这个上帝的话的启迪，所以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摆脱面临的一些忧虑了。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圣经提供给我们解决忧虑的方法。刚才保罗也忧虑是吧？那么他怎样消除自己的一些忧虑呢？一起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和七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和七节的经文，说什么事都不要忧虑，不管是什么事，都要通过祷告和恳切祈求，连同感谢，把你们的请求告诉上帝。七节，这样上帝就会赐下超越人能理解的安宁，通过基督耶稣，这种安宁会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这里他说什么事都不要忧虑，这里说不管什么事都要通过祷告和恳切祈求上帝。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分成了两个事吧，祷告还有恳切祈求。祷告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但是他还说恳切祈求。那恳切祈求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谦卑的恳求。所以一次，光是一次或者两次祷告不行，就是继续不断的，就是向上帝祷告，就是自己的请求实现为止，一次祷告。但是看第七节经文没有说上帝会替我们解决难题，而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会守护我们的内心和头脑，就是通过什么呢？安宁来守护我们。这里保罗用的"守护"的这个单词是军事的用意，就是放下或者保护的意思。所以我们新软鲁马的时候，把我们的忧虑压力都统统的卸给耶和华上帝，那上帝所赐的这个安宁， 可以使我们的内心就是心虚平静下来的。那当然也有上帝实际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所以今天也可以我们考虑这一点，好吗？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在刚刚我说的忧虑中享有内心的安宁呢？首先以彼得为例吧，彼得我们都知道使徒， 是吧，十二个使徒当中他非常的热心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但是呢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天，这个彼得竟然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了。那他为什么不认耶稣基督呢？根据圣经书刊可以知道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对人就是恐惧，第二个原因就是他 怕死，所以他以为他这次会死，所以他不认耶稣基督了。那这个是公元三四三年发生的事了，所以已经过了十一年，到了公元四四年了。那又发生什么事情呢？门徒蒙上帝指引，开始成为就是基督徒了。 可能因为魔鬼撒的痕迹都这件事，所以引起了以下的事情。我们一起打开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和二节的经文，好吗？《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和二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和二节的经文说，大约这个时候， 叙利王开始迫害惠中里的一些人，用刀剑处死了约翰的兄弟雅各。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雅各是谁呢？就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之一，所以他是第一个殉道者。然后呢，在彼得身上也发生了非常很危急的事情了。这个叙利王 杀雅各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再看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他见就是希律王见这样做能博取犹太人的欢心，于是又去逮捕彼得，当时正值五教节。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非常的欢喜 这个许利做的事，而且你做得很好，称赞他了。民众有这样的反应，希律王得到了勇气，因为他呢真的很重视大众的欢迎，所以他觉得如果我杀了这个基督徒的这些领袖，民众会更开心，所以他逮捕了谁呢？就是彼得了。再看一看第四五节， 四五节说，叙利抓了彼得，把他关进监牢，交给士兵轮流看守，每班四个人，打算过了逾越节就把他彼得提出来，当众审问他。彼得被关在牢里，会中的人都为他向上帝恳切祷告。 所以彼得现在面对什么情况呢？肯定第二天就死了。十一年前，彼得怕死而不认耶稣基督了，那现在真的面临了死亡的情况。那么这种很危急的情况下，这个彼得做什么呢？看一看第六节，他正在干什么呢？第六节，叙利把他 要把他提出来之前的那个晚上，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 两个士兵中间，监狱门前也有看守，守卫看守。这里明天就要死的这个彼得正在干什么呢？就睡觉了。而且这里说的这个睡在两个士兵中间，就旁边就是有士兵了，他中间的时候他现在睡觉了。其实过于疲倦又困的话，明天死也会睡觉的。可是他呢，不是一般的睡觉，而是沉睡了。我们怎么知道？再看一看第七到十节。七节，忽然一道光色进了牢房，耶和华的一个天使站在那里，天使拍了拍彼得的肩膀，叫醒他说，快点起来，他手上的锁链就掉了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着，披上穿上鞋，他就这么做了。然后天使对他说，披上外衣跟我走。他就走出去，一直跟着天使，还以为看见的是异象，不知道天使做的事其实都是真的。他们过了头一个哨所，再过了第二个，最后走到通往城里的铁门，门就自动打开了。他们出来以后，走在街上，天使突然离开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出耶和华上帝派天使来拯救彼得，但是他现在看的是什么呢？不是真实的情况，他以为这是异象的，做梦似的。所以他现在睡的是怎么样呢？非常甜了，沉睡了。所以他到了外边去了冷空气之后，十一节他说什么呢？再看一看，彼得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耶和华派他的天使来救我逃出许里的毒手，没有让犹太人期待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没错，他到了外边吹了冷空气之后才真的清醒过来。是的，所以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沉睡了。再想一想，这个彼得他生命危急的时候怎么能够这么平静下来呢？可以肯定他把自己的重担已经卸给耶和华上帝，因此在耶和华的帮助下，让安宁守护他的内心和头脑。其实彼得对耶和华充满信心，他确信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耶和华都与自己同在，还要保护他。所以而且他彼得这个被捕的时候一直想，这次我要死了，就像我的主耶稣一样。所以明天这证明了我对耶和华的忠贞，然后他想明天死就死，先睡了以后是不是呢？但是呢，这时候还没有他死的时候。为什么？又一个原因是，这是公元44年，但是还没写下来彼得前书还有彼得后书，这是过了20年之后，公元62年到64年才写下来的。所以耶和华上帝派天使来拯救彼得了。通过他的事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遭遇难题还有忧虑，甚至面对死亡的难题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忧虑卸给耶和华上帝。其实我们通过出版物书刊看出什么呢？有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得癌症或者白血病，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几天就失去生命了，但是他们以平和的心去向护士、医生还有其他人做传道工作，而且都愉快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用安宁来围绕了他们。其实我们也像诗人一样都有忧虑的， 但是我们拥有着上帝所赐的这个安宁，而更能够喜乐的生活。所以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的对圣经感兴趣的人感觉怎么样呢？哎，这里的人到底为什么这么开心喜乐？那么上帝只会给我们安宁，不会给我们解决问题吗？不是的，上帝也有为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为我们采取行动呢？就是牵涉到他的圣名的时候。举个例子吧，我来介绍一位姐妹。这位姐妹的丈夫做全职服务很长时间了，忠心的侍奉耶和华上帝。如果她的丈夫突然不幸去世了，所以这个姐妹突然成了寡妇，还要照顾两个儿子。丈夫在的时候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困难难题，不过现在丈夫去世了，还要抚养这个两个儿子，生活上受到已经经济上的压力了。而且不久有人来找这位姐妹说，你的丈夫背了很多债，然后这个债主要求让他还钱。其实光是已经经济上很困难了，现在又要还丈夫的欠的债，而且再加上这些残忍的债主对他说什么呢？如果没有钱还，就把你的儿子带走当做奴隶卖掉。这是实际的情况。如果问题发生，真的孩子被抢了，姐妹的难题会被周围的人得知，那样的话这种侮辱会转到谁的身上呢？她的丈夫是全职服务的弟兄，因此这件事会上帝带来侮辱，不是吗？而且耶和华是顾念寡妇还有孤儿的上帝，那么上帝对这件事会置之不理吗？那这位姐妹是谁呢？我要介绍给你们，一起打开圣经列王记下第四章一节。列王记下第四章一节，一节说，列王记下第四章一节说，有一群先知，其中一个妻子向伊丽莎诉苦说，你的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你也知道他一直都敬畏耶和华，现在有灾出来要抓我的两个孩子去做奴隶。所以刚刚介绍的姐妹就是这个女人的，所以上帝一定会照顾她。但是上帝帮助她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再看一看这个女人的经济情况如何呢？看看第二节好吗？第二节说，伊丽莎对她说，我可以怎么帮你呢？请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她说，仆人家里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看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女人的这个经济情况多么贫穷，她的家里就是家产只有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是不是？那么上帝可以怎样帮助这个女人呢？通过让伊丽莎的仆人带来一块金子，让她把这个金子卖掉，然后还钱以后生活很容易，是吧？但是上帝不是那么做，而是上帝通过伊丽莎要求寡妇这么做的。看看第三和四节的经文。三节说，伊丽莎说，你要去向所有邻居借空的容器，能借多少就借多少，回家后你和你儿子 要关上门，要把油倒在那些容器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这里我们看看让他做什么呢？就是使他把所有邻居的空容器都进来，还有且尽量多接。还有他说什么呢？回家以后把门关上，你要把油倒在所有容器里，倒满了放在一边。再想一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寡妇要想得到耶和华的帮助，那她需要具备什么呢？没错，刚才我们守望台里学过的就是信心，就是对耶和华的信赖。那么他怎样表明这个信心呢？我们再想一想，要像所有邻居的接容器这样做容易吗？现代时代比较容易，因为用塑料做的，很轻轻的，大通的很多。但是这个寡妇时代的贫家里，穷家里只有两三个，而且他们做的是陶制做的，比较很重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的。那假如说这个寡妇很消极，没有信心的话，怎么样？心里想，给我钱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让我所有邻居的借容器借容器呢？然后一个儿子说，你去姚弟兄家里借一个，你呢去黄弟兄家一个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借容器上需要什么态度呢？很积极的态度。那再看一看为什么借容器那么重要，第五六节好吗？五节说，于是妇人就离开了，她关上门，屋子里只有她和儿子，两个儿子把那些容器拿给她，她就一直往容器里倒油，容器都满了以后，她对一个儿子说，再拿一个容器给我，儿子却说，没有容器了，这时油就不再流出来。看看这个油出来多少以后停下来呢？对，没错，正好把接来的容器都灌满了。真的，如果这个寡妇有消极的态度，只拿来两个大桶就可以得到那些。相反的，她的信心真的很强，她接了像所有容器的接容器了，那就得到那些。所以说这个寡妇有多少信心，上帝给她多少油。那么再看看第七节，妇人去告诉上帝的使者，使者说，你去把油卖掉还债，剩下的钱你和儿子可以用来过日子。没错，耶和华给她相当的充足，而且绰绰有余，不但还了债，还能够继续生活了。从这个寡妇的事例，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们也有担心的，还有忧虑的事，但是我们要确信上帝会为我们解决问题。因此我们遇到忧虑压力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穷寡妇的油瓶。那么在圣经里有象征什么呢？就是神圣的力量。那么上帝赐给我们神圣的力量，是我们能够克服忧虑和压力等等的。那么再想一想，这个倒油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上帝的神圣力量呢？没错，像我们今天参加的这样的聚会。因此参加聚会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哎，没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值得称赞你们今天参加这个聚会。所以今天我们参加这个聚会，就是拿来了你们的容器，正在倒油的时候了。 还有有些人怎么样，看来带来了家里用的小碗。哎，没错，就是带着孩子参加聚会，就像小碗一样的，你们做得很不错，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小孩们也需要耶和华的神圣的力量，所以不要小看孩子们，以后他们也可以成为奉献监督或者奉献监督的妻子，谁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从二代，所以从小的时候妈妈带我们参加聚会，所以你们不要忘记必须带孩子参加聚会。但是这里看圣经里说要把所有邻居的容器接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没错，我们要努力的传讲这个王国的好消息，邀请就是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参加这个聚会，可以说是接来了邻居家里的容器了。所以今天也不晓得对圣经感兴趣的人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我们会众的弟兄姊妹们可能爱家主妇都非常是做见证方面做得很不错，真的很值得称赞。是的，我们正生活在祝福的日子，在场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难题，就是健康的难题，还有家庭的难题，孩子的问题，孩子在学校里的压力，刚刚结婚的也有压力，等等等等，我们都有忧虑有难题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今天谈到的彼得、保罗、穷寡妇的事例，这些事都是真人真事的，而且这些例子说明就是证明了什么呢？一起看一看主题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说，要把所有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关心你们。没错，通过这个演讲我们更加坚信要把所有的忧虑卸给耶和华上帝，然后呢按照耶和华的指引努力去做，这样上帝必定会关心今天参加的每一个人，还有保护我们，还有扶持我们每个人。最近很多人都喜欢去国外旅游，马来西亚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去国外旅游的，是吧？如果你们不相信这个飞机机长的技术或者能力，不信任他的话，敢不敢坐这个飞机呢？可能肯定不敢的。是的，今天我们已经坐了什么飞机呢？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是飞机了，就是开往哪里的飞机呢？就是新世界的飞机。这个飞机已经起飞了，那到达的目的地就是新世界，而且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都在这个飞机上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就是拖在这个飞机上了。那么开往新世界的机长是谁呢？没错，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鼓励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了。因此我们可以确信遇到任何的黑云风暴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这个旅程，而且我们要快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不久将来在耶稣统治的这个新世界里，所有忠心的人都能够摆脱来自撒旦制度的种种的重担。所以让我们一起争取耶和华给我们的希望吧。谢谢。